眠。自由行，生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中午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一位创业者，他是来自天下拉手的 CEO 石鑫。石鑫您好。 你好，就是、 在介绍他和他的团队的创业项目之前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大家去电影院，大家去商场，大家去一些旅游景点啊，玩得很开心，那么想留下点什么或想带走点什么，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啊，大家去一个旅游景点啊，发现很多很好玩的纪念品，很好吃的土特产，如果大家想买一点会怎么办呢？可能很多人说，那我现场就掏钱呗，就装箱呗，然后是不是当地还有快递啊，是吧，直接就给我寄回去了。这是一种方式，但是有没有考虑过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直接下单呢？也许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们的创业项目就能够在这个里面为大家打开一片新的天地啊。首先我们请石鑫简单来介绍一下啊，你们的这个项目大概是做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我看有一句话说，为实体场景提供零门槛的场景运营平台，很绕。简单来说，比如说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场景，你们能够解决什么？ 我先来说一下吧，就是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概述啊。为实体场景提供零门槛的这个场景运营平台，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实体场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些，这个比如说旅游的场景、商场的场景，这些都是实体场景。那么在这个实体场景呢，天然会有一些这个针对非实体场景，也就是线上的这个场景，比如说电商，还有这个在线的一些服务，它有一些天然的弱势，比如说这个数据啊，还有这个精准程度。那我们就是针对实体场景的这些可能急需要通过这个技术手段、互联网模式来去补足的这些点，我们提供的场景运营这个这样的一个服务。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以及后台的数据统计，把这个场景所能够赋予的价值更大化，以及产生更多新的价值哈。 对对对，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啊，互联网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这个词，这个可能有些听众听起来会比较专业啊，就是叫做这个线上线下融合 OMO。在这个词之前呢，也就是说可能大概一年到两年前，这个行业里面提的叫做 O2O。也就是说线上到线下或者线下到线上。那么线上和线下融合，这个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互联网对于实体行业或者实体场景帮助真正的一个质的飞跃。那么 融合呢，它是相当于把线上和线下合为一体。 嗯，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一体化，就是说我的整个的这个经营活动、运营活动，它能够围绕一个这个目标来去进行，那线上和线下只是不同的渠道。 好，你看我们以前啊去商店买东西更多的是现买现卖，然后呢滴溜就走了，对不对？我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顶多呢用个微信支付，是吧？ 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网上购物了，各种平台，天猫啊、淘宝啊、京东啊、苏宁易购啊等等等等，很多就直接在网上弄了，是吧？再后来这两年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零售方式啊，就是你可以去商场买东西，也可以在手机 APP 里面下单，他给你送到家里来啊，或者是说你在现场呢通过这两种结合的方式啊都能够完成。所以呢你刚才所说的是我们后面这一种类型哈， 对， 有一点是线上线下都打通， 对， 线上能完成的线下也可以，线下能完成的那线上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 这中间就要有一个媒介。 是的，这个在其实这个也是伴随整个这个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这么一个大势所趋吧。 嗯， 最早的时候传统行业实体场景认为互联网只是一个销售的渠道， 嗯， 或者说它另外一块业务， 嗯， 那随着这个 O2O 这样的一个业务模式兴起以后呢，它会变成，哎，它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业务。那有了这个 OMO 这种思路以后呢，它就要更多的从企业自身的这个经营活动来出发。那线上和线下并没有特别大的不同， 嗯， 只不过是我们面对不同的用户行为，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用户。举个例子，那可能这个开一个实体店，在晚上的时间肯定就不会有客户了。 嗯， 但是线上的部分，它可能就不区分这个，这个特征就不是特别明显。 嗯， 可能24小时都会有用户。 嗯嗯，好，这也是你们看好这个领域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同样是这样一个地方， 嗯， 它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是吧，产生不同的价值。 对，对， 同样呢，因为把这个场景搬到了网上， 嗯， 那么这个现场货架里摆不了的东西，没法摆的东西， 嗯， 那网上都可以呈现呀， 嗯，对对对， 是不是？ 对， 给我想象的空间很大哈。 对， 我们还是需要具体的来， 嗯， 这个表述一下，比如说不弄这个线上线下， 嗯， 啊，不弄这个， 嗯， 我们只弄一个实体的， 嗯，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旅游，景点儿， 嗯， 是吧？ 嗯， 或者是一个什么商场，那么跟弄上线上线下相比， 嗯， 它有哪些不足？哪些劣势？ 我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技术的这个东西， 嗯， 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像这个线上的电商发展的那么快， 嗯， 然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购物体验感觉会越来越好，就是它会在猜你的这个各种的需求和喜好， 嗯， 我曾经可能买过一个什么东西，那下次再来这个打开的时候，或者说浏览这个网站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给你做一些相关的推荐，这个推荐也会越来越准确，这是这个原因呢，就是一定离不开数据。所以说线上的这个互联网它有个天然的优势，就是每一个用户的行为我们都是有 记录的， 不管你是有没有购物， 嗯， 有没有下单，甚至没有注册的这个用户，同样我也可以这个通过技术手段记录下来他的行为。有了数据之后呢，再利用这个现在日益强大的这个 AI 还有机器学习这个大数据统计这样的一个能力呢，相当于就可以越来越准确的去识别每一个用户他的这个喜好需求，进而就能可以实现一个预测。 嗯， 那有了这个精准的预测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叫做转换率，转换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归根结底呢，精准化程度就会越来越高， 就是知道他的客户要什么。 对对对，越精准，他企业经营电商也好，这些他的这个经营的成本就会越低。 嗯， 因为我可以用一样的这个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但反观这个线下实体场景，其实这么多年这个发展下来，我们可以看就是包括国内最领先的或者说在头部的这几个商场吧，咱们就举这个场景。如果一个用户进到这个商场里面，没有做任何购物，甚至是买了一个东西，这个商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啊， 人群当中多看了一眼他都记得。 没错没错。 是吧，看了多久他都记得。 没错，这就是这个主持人解释的很好，就像我在这个网上这个页面停留了5秒和停留了20秒，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嗯， 那线下呢就缺少这样的一个手段。 只靠服务员了。哟姐您又来了。哥您今天来要点什么呀？ 对对对。 还是上次来的那个茶叶白酒吗？ 对。 这个只能靠人了。 没错。所以就是如果靠人的话呢，他的这个服务能力就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天花板。 不过我也听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些技术，通过人脸识别能够识别出来这个客户来了几次，上次想买点什么。然后呢给这个导购也好或者说给这个服务人员好一些建议和参考。 对这个非常对，这也是我们这个创业项目当中有一块很重要的一个业务，就是这个场景数据化。 嗯， 就是如何把一个实体场景当中这些用户行为，甚至它商品的一些变化都能够变成这个数据的行为存下来。 嗯， 那存下来之后才能够有可能进行分析挖掘里面的价值。它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就回到刚才那个这个话题，说线上越来越精准，但线下呢缺少这些数据手段，它就变得越来越不精准，不精准它的运营成本就会越来越高。那高的情况下一定会让低的给不断的去挤占这个空间，这也是现在互联网的一个状态。 刚才我们把这个模式规划的好像很美好啊，就是不同的场景那么都可以用线上和线下的方式来结合。但关键是你把这个技术打通了，中间的空谁来填？就是有很有想象力，比如说这是个旅游景点是吧，或者说大家来到了我们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好比就是一个景点，你想买哪个话筒想买哪个音箱啊，你都可以拿走，打个比方啊，怎么拿走啊，是不是？或者说你这个网页里面展示是什么内容呢？不同的场景它有不同的特点，这个好像给人很大的想象力，又给人带来很大的难度，我怎么做？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刚才来到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这个进门其实比较懵，因为第一次来，那个是不是需要这个证件，是不是需要这个登记，怎么走？那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陌生的场景，那在这个场景里面谁最熟悉呢？那最后当然是这个主持人工作人员把我们带上来，只有他们在这个场景里面是最有发言权也是最有经验的。那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利用这个特点，我们提供了一套工具，这套工具呢会赋能给场景。那场景是个抽象的这么一个概念，那实际上呢是赋能给场景的一些关键用户。 会不会是要先打开一个 APP， 然后由这个地方的一个工作人员引导大家怎么注册也好，或者说引导大家在上面点击什么也好完成一些内容？ 也不需要。这个当然最后呈现的形式呢我们包括这个 APP， 包括 H5， 包括小程序，各种形式。但是如何让在一个场景当中让这个用户打开或者说使用这个服务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解决方案叫 Olinda。 它实际上是解决在一个场景当中如何去产生人和场景的连接，以及让这个场景当中关键用户把这个内容传递给场景当中的其他人。那这个形式呢可能会比如通过这个二维码，这个是大家常见的形式，也可能通过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蓝牙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具体的形式呢就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可以简单的通过摇一摇就打开，也不需要提前去下载安装我们的 APP。 简单来说就是有这么一个途径啊，进到这个线上的空间里面了。 对， 此外还有一个专业的或者是说内部的人员得介绍和引导一下。 对 大家才能够完成从陌生用户到成为一个体验用户的过程。 对 好，进来之后就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了哈，我是在这个旅游景点里玩，是在电台参观，是在这个商场购物，我进到这个空间可以干嘛呢？这里面很大的想象空间。 对对对，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吧，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开展的一个业务。就是旅游场景。那我们这个就不得不提一下场景啊。目前我们看来就是可能更多的人会想到这个比如说零售或者消费这样的是一个场景。 那实际上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大量的场景没有被挖掘出来。那我们在旅游这个行业里面是怎么做这个运营的呢？我们挖掘了一个叫做短途游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看到就是城市周边的这个短途游呢，一般是这个坐大巴，那大巴呢往返的时间大概是3到4个小时。 嗯， 那在这个3到4个小时里面，在一个大巴里面就会有30到50个游客和一个关键用户导游，当然还有司机。那在这个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场景。那这个场景为什么没有被挖掘呢？这个我们这个团队理解呢，就是因为我们看这里面游客他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场景的，导游可能也没有，司机就更没有了。那如何把这个场景运营起来呢？就需要一个降低他们运营门槛的一个工具，那也就是所谓的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套工具，赋能给这个场景当中的关键用户，也就是导游。那让导游呢拿到这个工具，在整个3到4个小时里面为这个游客提供各种服务，这些服务可能包括，那我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到目的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导游肯定要讲解目的地的一些这个景点啊，或者说这个一些比较这个有名的或者说文化历史，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提前把更详细更丰富的内容，甚至是多种形式的内容，我们放到一个网上的一个地方，然后简单的让导游跟这个游客说，大家摇一摇或者说打开手机，我就可以看到我讲的内容，如果对哪些东西感兴趣呢，一会儿自由活动的时候大家可以分别去活动。 哦，好，我大概哈琢磨点名堂出来了，有点入到这个里面了啊。一个片花之后我来解释一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如果我是这个导游哈，我的玩法对不对。好，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每个周四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创新和创业的话题。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天下拉手的 CEO 石鑫。那实际上呢，他们是在做一个打通线上和线下哈、互动的这么一个零售或者是场景的这么一种模式运营的平台哈、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是导游，带着一车人出去玩，那么现在呢，我让大家不管是扫一扫摇一摇啊，同样通过手机进入到一个网页里面了，我会往里面加什么内容呢？这里面的空间太大了。比如说我会在里面加入今天我们要去玩的几个景点，景点的图片啊，景点的介绍，有文字的有音频的，那随我加呗，是不是？最最重要的我会加上什么呢？我们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接下来要去哪些地方，我们整个的流程包括联系电话是什么。哎，大家呢通过这个一目了然。此外啊，我为了多挣点钱啊，我还会在里面加入到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些土特产呀、纪念品啊的购买链接。比如说你现场看到了，对不对？哎，那么也不方便拿呀，那通过我这个网页就能够完成了、等等吧。啊，石总，你觉得我这个想象力够大的吗？ 嗯，够大，当然还可以更多的想象。 还可以。 对。 比如说呢？ 比如说再提一点，刚才像这个主持人说，导游想多赚点钱，那是不是可以在上面挂一些商品的链接让游客去买？ 嗯， 这个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旅游行业规范化的问题。 哦，还有合规性的问题。 对对对。那恰好呢，我们这个方式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 如果说每个导游都向游客推荐不同的商品，那这些商品我们想土特产肯定不是只有一家提供，可能很多家，那导游一般来讲会推荐这个对他来讲利益更高的， 返点高的。 对对对对。那如果说把这些商品呢统一能够上线来管理，那我们平台 甚至是这个旅行社或者旅游公司运营方，他就有能力或者有一种方式来去监管这些商品， 就变成一个商城了呗。 对，变成一个商城，那有商城呢，他就有质量的保障。消费者或者说游客，他也有更多的这个售后服务的这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也没有说把导游的这个利益给砍掉，导游仍然可以通过推荐引导让游客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消费。 好，我又想到了一个，现在不是时下流行小视频吗？对吧？我作为导游，我在这个页面里面，我上传一段我的小视频啊，每一个讲解我都录一段啊，不管我现场能不能讲，反正你通过这个也能看到，回家还能再看一遍。这个导游那、讲的与众不同等等，增加了用户的粘性，时不常的还打开看一看。 对对对，并且这个不仅用户提高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服务，同时呢，这也变成了一个导游变成明星导游的一个渠道和平台。那我们就可能产生这个行业里面叫做大 V 经济。那一定是导游为了让自己更有名，那才会有更多的人报他的团。他就会付出或者是产生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内容。 等这些游客回家之后，他如果还想买的话，依然还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对，没错。那通过这个场景还可以提供这个比如说购物，然后甚至也可以把这个链接把这个内容呢转发给亲友。 对， 也可以变成一个推荐。 相反，如果这个导游服务恶劣，是吧，各方面的水准都低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准，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在上面吐槽啊？那就看这个运营方他是怎么来设计这些功能。 对对对，所以这个例子呢非常好，也很完整。我们提供的这个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会把整套的这个工具和系统呢提供给运营方。 就这个旅游公司啊， 旅游公司 或者是这个旅游景点的这个运营所有方，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让他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呢不仅仅是说我们有一个商城，更多的是能够让这个场景当中这些关键用户能发挥他们的价值。 对， 也能够把他们的一些经验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工具固化下来。 想象起来是很美好啊，但是这关键呢里面有要上传内容的这些事情，同时呢还要打通刚才所说的产品的销售啊、供货呀、物流啊这些环节。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闪失，都会造成用户的体验很不好。这个问题是像你们开发技术的这个平台的建设者提供去解决，还是说一个一个的旅游公司他们自己来完成？ 这个问题很专业。就是这个要从几个维度来去回答。第一个呢是我们提供的是场景运营平台，这个更像是一个，大家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 SaaS， 也就是说软件即服务这样的一个平台。那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看起来我们是提供了一套这个 IT 系统或者一套软件给大家用 ，App 也好，或者是 H5 也好，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里面这个叫做所谓的方法论。为什么我们这样去组织这个业务的流程？为什么是这样的去下单？一定是有我们自己的思考。如何才能够完成就是更高效率的完成线上和线下的融合？ 就是这个技术上的流程，包括体验上的流程，都是你们来设计。 对对。 但至于是什么内容， 是由这个场景方来去， 就是这个旅游公司也好，旅游景点也好，他们自己来设计。 对对。 包括他们要跟哪些商家签合作，那些都是他们自己来完成。 对对。 这有点像那个淘宝啊，就平台一样，我就把这个规则搭建起来了，是吧？你这个美工你怎么展示？你这个东西挂多少钱，是吧？什么时候搞促销？那都是一家一家的店自己来决定。 对，当然这里面就是刚才另外一个维度呢，我们除了这个相当于是静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之外呢，我们也会提供这个像电商的上下架这样的一个运营服务。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叫代运营。比如说旅游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会协助这个旅游公司去帮助他们在这个不同的 旅游景点去完成土特产啊或者相关产品的上下架， 嗯， 和质量审核， 嗯， 当然也包括订单的售后处理， 嗯嗯，所以说这里面其实要深挖的话呢，还是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节点要去完成的哈。 对， 刚才我们只是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说在实体场景当中哈，怎么线上线下结合着来产生更多的价值。我们是以这个旅游景点为例，那其实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说商场啊， 嗯， 什么停车场啊，大家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啊， 对对对， 是吧，这个购物的一个广场啊，或者是什么电影院啦，包括医院啊什么的， 对， 是不是都可以来 做，都可以， 一个是服务，一个是这种商业，是吧， 对对对，这个可能我要多说一点，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没事， 咱 们 来分享， 我 们 下半段也可以接着说，快进广告了， 好，其实这个场景，就像刚才这个提到的，为什么没有挖掘出来，就是没有合适的工具，或者说降低这个运营难度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给到用户。那如果说有了这样的工具呢，可能会有大量的场景出现。在我们这个团队内部呢，会经常就一个案例来讨论 啊， 来去这个研发或者说制定我们的产品的方向。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个故宫。故宫每天上线的这个游客，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8万人。那这8万人，对于我们这个做互联网的来讲，这8万人就是会员和用户的这个价值非常大。那这8万人是不是都能够挖掘，或者说把它的价值都能够这个产生出来呢？实际上并没有。那我们看在这个场景里面，故宫这个游览的这个场景里面，谁能够接触这8万人？可能想来想去是故宫博物院，还是某一个运营机构，可能都不是，是卖票的这个售票员。 我刚才也想说，必须通过这一关才进去。 对对对， 他网上已经可以卖票了。 是，但是仍然，如果说这个售票员，他在这个场景当中，他可能就是这个场景的关键用户。那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赋能的工具提供给他，让他能够在我们想象一下，在他的这个售票亭，或者说通过这个票里面，我们把这个2维码，或者说他通过某种方式摇一摇，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他每天接触的这8万人，就算是这个转换率只有1/1000，产生的用户的价值，或者这个场景当中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价值都会非常大。那也这个也恰恰，当然这个例子呢比较这个非常特殊啊，因为故宫就只此一家。那回到这个其他的场景里面来讲，有很多情况与此类似，只不过说体量没有这么大。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想象一下啊，不同的场景里面有可能有哪些线上线下互相打通的应用，稍后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轻雾，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有阵雨天气，路面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向路。通过我们每周四的节目，也希望能够给各位朋友，不管是正在工作也好，还是说工作当中的创业也好，提供一些灵感启发或者是动力。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天下拉手的 CEO 石鑫。石鑫您好。 你好，主持人。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怎么给实体场景赋予更多的价值，打通线上和线下的这样的一种共赢。我听明白了，就是只要这个地方有人流啊，或者说人流量还比较大，实际上呢就是可以为实体场景赋能的这么一个好机会 对。 那么人流量大的地方有很多，刚才您谈到了故宫，这是一个旅游景点当中的一个名胜，是吧？所以人自然很多。但还有一些地方呢，它虽然没有8万人，但是呢它会时不常的有很多人，是什么呢？比如说电影院， 对 啊，赶上一个什么，你像《红海行动》啊，《战狼二》啊这样的电影来了之后呢，那场场都爆满。 对， 在电影院这样一个场景下，可以有哪些应用呢？ 电影院这个场景呢，可能还得聊一下现在电影院的一个状态。电影院呢，我们看到现在咱们大部分人买票都是通过在线买票， 对啊， 选座 是啊，唯一在电影院买的是什么呢？爆米花。饮料， 对， 是吧？还有什么火腿肠？ 对， 这 所以现在模式基本上变成了这个在线去购票选座，然后到了时间呢去电影院 看戏， 拿到这个票和这个可能预购预定的爆米花和这些商品，然后进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离场。 是， 所以现在实际上电影院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这个票房这块业务呢，基本上被在线都抢走了。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场景运营呢，也是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像这个远东院线来去合作，是帮助他们去在非票这块业务来去做一个场景运营。 非票是指的是 非票房业务 啊、 那票房业务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订单都在线上。那 这个领域很大的想象空间啊。 对， 你看啊，正好我看到一个统计，在中国票房收入占到电影院收入的绝大部分， 对， 而在美国只占到 很小一部分。 没错没错 啊，那这个非票房收入指的是什么呢？ 非票房，哎，对，其实就是周边的这个销售， 什么玩具啊， 还有比如说这个衍生品。 嗯， 那最近这个大家估计都看了吧，这个复联三、 嗯、 那复联三里面可能有很多这个同款的商品啊，什么这些这个玩具， 嗯， 这个就是典型的衍生品。 嗯， 中国和美国这个电影市场相比呢，衍生品和周边消费就是差在这个地方。 嗯， 那我们在这个场景，就非票这个场景当中呢，就可以来去通过场景运营的方式， 嗯， 赋能给电影院，甚至是赋能给这个电影院当中的服务员、营业员，让他们来去和这个观看电影的这些消费者来去接触。 太好了，我又想到一个点，嗯，啊，我好像对于这个运营很感兴趣。你比如说吧，这个复联啊上映了。上映前几分钟不都播广告吗？ 对， 有一条广告留给影院吧，啊，就是说现在扫一扫我们这个二维码或者 APP 什么的玩啊，然后呢进去之后呢，在这网站上回答问题，答对的有可能会赢得我们一个什么玩偶啊，一个纪念品啊。 对对， 那即使有没答对的，他可能也会有购买的冲动。 对， 或者你再设计一些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 对不对？ 对对， 就让他们更愿意。在看完电影之后再买点什么走， 让这些这个看电影的人呢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和电影院互动， 嗯，互动， 让他们在电影院留的时间，停留的时间变长， 哪怕不买东西都没关系。 对对对， 增加他们的这个粘性。 对对，让他在这儿停留的时间越长， 嗯， 那实际上电影院的价值才会变得越大。 嗯， 它也就会变成一个入口。 你比如说，这个这么多人坐在那儿等电影，嗯，是吧？ 对， 与其坐那看广告，不如， 嗯， 同时在这个刚才你说的这种场景的某个网站里面玩一个游戏。 嗯嗯，对对对， 啊，谁赢了， 嗯， 得一个纪念品，或者说得个什么门票之类的。 对，或者是当然我们知道国产电影呢有一些烂片，这个， 嗯， 那看完烂片心情很不好，那吐槽是不是可以看完电影马上就吐槽？ 嗯， 那这个其实都是和给这个电影院能够通过这个场景运营提供给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服务。 嗯，对，但这个确实背后还是需要电影院有这方面的运营人才，就像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旅游景点一样嘛。嗯， 对对对， 要有专门的人才。 对，这个呢我们就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有一些方法论，有些思考在里面。 嗯， 我们理解场景运营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这个一套利益分配的机制。 嗯， 只有有相应的这个利益分配机制能够激励到相关的个体或者角色， 想象力就出来了， 他对他才会更主动，否则的话只是一个形式和一个静态的一个系统。 是是是，嗯，所以这里面确实也是给员工啊，就是给这些场景的工作人员很多可能未来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也好，或者是实现自己职业发展的机会也好，也给这些场景的运营方啊， 嗯， 一个一个的实体的这个所有者， 对， 提供了某些新的增值的渠道。 对 对, 对， 让他们的东西卖得更好，让他们的口碑可以更好的传播。 嗯， 也让他们和用户有更加，嗯，亲密的关系，让他们对用户有更加精准的了解等等吧。 对对， 嗯 嗯， 好，听起来还是很好。那目前有没有竞争对手啊？有多少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呢？至少我们现在去北京的一些大的地方看到的还不是很多啊， 嗯， 就是这种， 嗯， 现在实体场景的那种应用。 是的，竞争对手呢还是有的。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比如说这个大型的，万达呀，什么非凡啊这些，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竞争范围内。为什么呢？这些企业，大型的企业呢，它完全有能力自己来做这件事情， 自己做自己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呢，瞄准的用户群体或者说这个市场呢，就是它有足够多的场景，但是又没有这个足够多的资源和能力，让它自己来完成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那在这块市场当中，我们目前可能有几家和我们做类似的事情，当然可能做法各有不同，有从这个社交这个层面入手的，有从这个纯 2B 企业服务入手的， 嗯， 当然也有像这个一些从特定的行业这个切入的， 嗯， 这个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讲呢，我觉得没有竞争对手反而是可怕的，那说明这块市场 可能还在这个 教育阶段、 教育阶段、 培养阶段， 甚至还要我们来创造这个市场。 是，所以呢，我也看到了一些大型的购物中心啊，或者是商场，他们确实啊，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微信号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小程序。 对， 主要是从会员管理系统切入，是吧？ 对对 啊，你注册成为他的会员，可以在这里面领取免费的停车券啊， 对， 是吧？可以实现缴费啊， 对， 可以实现寻找车位啊， 对， 还可以参加一些他举办的特定的活动啊，哎，对，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很多的这种事情还并没有上线， 啊， 所以这里面呢，确实还是有一个，就是商户或者是这个商家实体场景的 中小场景， 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 对，还有需求，可能也是需要整个市场这个这个蛋糕做得越大， 对， 可能会这个市场也同样会产生这个。我们说像场景运营才会变成真的是每一个场景拥有者他首先要想到的事情。 对，我想呢，场景运营，你那个场景里面说的再好，也要让消费者用户他有这个动力去点开去下载去扫一扫。 对， 你比如说刚才我谈到的停车，这个这是我最直接的动力，我必须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景的页面来支付，来领取停车券。 对， 这就是刚需。 对 对吧？ 对， 那这个其实也给很多的这种啊、线下的这种实体的运营客户啊，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想象的空间。 是，是的。 那从你们来说，刚才说的是搭建平台啊，设计这些流程啊，哈，那你们设想的这种项目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个服务叫做场景云。那么我们像刚才提到这个旅游、餐饮、这个零售消费这些场景呢。这些企业呢，他们会需要一个可能相对封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环境，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呢，他不太希望说我这个场景当中的会员不能卖给到这个另外一个场景，那我们提供的场景云的服务呢，相当于是一个SaaS 服务，我们卖一个账号，那这个账号里面包含若干个场景的使用权，然后有多少个内容产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是我们的直接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收入。另外一个收入呢，也是当然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未来盈利的这个重点，比重会逐渐加大。是在这个场景运营过程当中，因为所有的这个订单交易最后都会由在线来完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类似于像服务费，然后这个交易分润、交易扣点，甚至是在支付环节里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支付服务费来去获得收益。 好，这个里面的想象空间已经有前人在做了。 对对对， 是吧？这个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复制啊。 对， 只要这个流量起来了， 是的 啊。但是问题就是，一家又一家的实体店，他们尽管有这种想要在线上线下打通的这么一种需求，但是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模式，他们真的认可吗？你们在开发这些合作商户的时候，难吗？ 这个怎么说呢，开始的时候还是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客户呢会比较理解这件事情，那就像刚才举的旅游和这个影院的例子，因为他们的这个一些变现啊或者盈利的手段会变得越来越少，比如说这个影院，那么他们就会很迫切需要找到这个让他影院重新产生价值，能够在新的业务上产生他的这个变现的一个方式，那这个这样的客户呢就会比较容易，但如果说我们说只是给他做一个这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事情，那这些客户呢可能他会需要再想一想，因为它迫切程度并没有那么急， 是不缺钱嘛，是吧？ 对对对， 缺钱的才想怎么再挣点钱。 对， 那以影院为例， 他 们具体在这个服务号当中啊，他们干了点什么呢？跟我刚才想象的一样吗？ 我们现在正在跟他们做的一块业务叫做这个同款电商，那我们想象一下，就是复联三其实就是衍生品，但这衍生品呢有这个我们说版权方的，就是带有知识产权的，还有更多的是不带没有知识产权的。就举个例子，看电影我看到一个时装剧里面一个桌子或者一个服装，这个在 发行方他可能没有这个授权，但是我作为观众我可能就想买这个东西， 嗯，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点上来挖掘。 嗯， 这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这个盗梦空间上映的时候，最后的那个陀螺在淘宝上已经卖脱销了，嗯，但是它并没有发行方的这个单独的授权，那实际上这个也是给影院增加了在它这个场景增加了特定的一个价值，因为观影的人这些观众呢只有刚刚看完电影的时候他的购买意愿和冲动是最强的。 嗯，是好，值得想象哈。嗯，那么刚才这种模式我们大概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怎么来运营一家公司哈。 嗯， 我们的嘉宾石鑫先生呢原来呢是在一家这个很有名的团购网站做 CTO 啊，是做技术的， 对， 现在是 CEO， 就是全盘都要管理啊。这种转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这个我就直说，意味着痛苦。 嗯， 因为技术呢，在之前呢，我更多的是负责了这个技术领域。 嗯， 其实技术呢是简单来讲和机器和系统打交道。 嗯， 就是只要你把它设计的比较好，它一定会按照你的想象来去工作，不会有这个意外发生。当意外发生的时候，那一定是你设计的有问题。但是当负责运营一家公司或者说在做一块业务的时候，这个就会变得非常复杂，要和这个各个这个角色不同的这个人不同的公司，甚至是要同行业来去这个打交道，还要去理解，那这个一定会变得很复杂。 与人打交道是您的长处吗？ 这个我只能这么说，我会希望变成我的长处。 啊，那在刚才所说的这个项目的头脑风暴，包括后面的这个运营落地，你们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 在大的这个战略方向上我们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太大的调整，但是在策略上这个还是走了一些弯路。 嗯， 就像在这个刚刚开始运营的早期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突出我们自己的品牌， 嗯， 也就是说体现我们这个平台的价值。但是对于很多这个企业客户或者说大一点的这个客户呢，会产生这个认知上的一个冲突。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究竟给谁的品牌增加了价值？ 嗯， 他的会员究竟是给哪个会员体系这个贡献了这个价值？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会发现销售这个环节就会这个困难比较多。那我们也在这个销售策略上做了一个及时的调整，也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场景云，那我们就会让每一个大的这个客户之间呢，在物理上和逻辑上是相互隔离的。但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或者说我们公司来讲，其实价值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同样为这些企业客户以及它的场景，以及这些场景覆盖的用户提供了相关的服务。 哦，比如说一家购物中心又有影院，嗯，又有购物中心，到底做几个？ 对，现在我们就很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的主体是谁，那我们就帮谁做。 嗯， 然后对于用户来讲，他到了这个购物中心，可能看到的就是购物中心提供的服务。 嗯， 我们在背后帮助他来去这个提供系统、提供运营的能力。 嗯，那个影院呢？ 影院也是一样。那我们这个合作的方式是和院线合作嘛，所以呈现出来的就是院线的这个方式。嗯， 所以要用户要弄两个。 对， 是吧？ 但是在这个数据这个层面上它是相互打通的。 嗯， 所以这个就所谓的这我们会有一个大会员。 嗯， 不管有多少个场景，那个大会员那个层面上是相通的。 嗯， 这些会员呢都可以去通过这个积分商城或者相关的这些服务，它都会可以享受到。 嗯嗯，好，这就说细了啊。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内部还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在一些细节处理上面。 对对对对。 嗯嗯，其实石鑫呢也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啊，自己之前也开过公司，当然在更早之前呢也在一家非常有名的网站上打过工哈。 对 啊，打工创业，然后呢 打工 打工 创业 又创业，循环打怪的这样一个过程。自己怎么来总结你的这个职业生涯？ 我 最早的时候呢，是在一家做这个信用卡的门户这样的一家公司来去做这个技术，从这个一个程序员一直做到这个技术总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很多这个潜在的需求。那时候就会像信用卡怎么和用户之间有更多的粘性，这也导致可能我个人呢会比较容易的发现工作当中的一些用户的需求或者痛点，那我会把它总结出来，就想这个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事情，所以就会导致我第一次那个创业，就是如何利用数据来去帮助这个用户，甚至是帮助客户，所以呢我第一次创业呢做的是从数据这个角度来去帮助我的这个企业客户、政府客户，这个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后面呢，那个由于整个这个市场环境发生了这个变化，刚好有这个就是这个团购网站 CTO 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又到了一个大的平台。从我个人来讲呢，也希望能够站在一个平台更大的一个平台的角度，去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市场和业务。所以其实从那个阶段呢，我已经这个不断的在做朝着业务方向来去给自己做一个调整，这也是这一次创业就是天下拉手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一旦开始创业了就很难停住往前走的脚步了？ 很多这个创业者，就像我的朋友也是有类似的体会，因为一旦创业就是这个过程虽然很痛苦，就是也很孤独，说实话就是因为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问题，就所谓的越努力问题越多，你不努力好好的打一份工其实问题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一旦你创业呢，你会发现你拥有了一种方式或者途径，能够让你的一个想法变成一个现实，并且通过这个现实给这个社会啊世界带来一些价值，这个过程还是这个我个人还是比较享受的。 那有的时候这个价值停留的时间不太一样 啊，对， 或影响的时间程度范围不太一样， 是是，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创业公司的这生存期 对 也不是很长，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从这个因为我个人原来更多做技术嘛，从数据这个角度来讲，也不可能允许每一家创业公司都能够成功，所以这各种因素都有，甚至是可能占了一定比重的这个运气概率，这都可能存在。所以创业就要做好这些打算。 你看您原来是做程序员出身哈，也做到这个 CTO， 实际上呢现在很多做互联网 IT 的公司啊，大部分钱都发给程序员了， 对 吧？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打工的话，挣钱挣的还是可以的。 是的， 因为你一直在这个圈子里面嘛，是不是？ 对对。 但是现在要给别人发钱了，你心疼吗？原来是自己挣的。 恰恰是因为我曾经干过这样一份职业，所以发钱呢反而多了一份这个责任和理解。同时这个这简单来讲呢，肯定是不心疼的，因为发 你的位置变了呀。位置变了，坐的地方不一样了。 但是我需要这个我的员工团队来帮助我去来实现这个企业的目标嘛。 所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开发方面的费用还是占到你们支出的很大头。 对，创业公司特别是互联网创业公司，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互联网就是一个这个把脑力变成这个现实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绝大部分的钱特别是在早期都会投入到产品研发上面。 对，那会不会因为你是技术出身所以说更加重视这个领域？ 一定会的。 好。但是现在身份还是 CEO 啊， 是， 我知道很多创业者或者说创始人吧，会经常参加这种圈子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那回想这几年你参加这些活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有哪些方面？ 就是创业不可避免的这个所谓的叫要抛头露面，还要去广结这个人 缘， 对，然后关系，这个是作为 CEO 作为这个创业团队他必须要承担的一份责任。那可能我参加过很多像这个 这个投资人的论坛、行业的峰会， 嗯， 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创业项目的路演， 嗯， 那这些活动呢，对我来讲就是，当然从个人角度来讲，一个是历练，然后帮助你去这个总结反思各种这个你运营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嗯， 另外一方面呢，从企业经营的角度，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外部的资源，比如说这里面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合作伙伴， 嗯， 一个是潜在的投资人和投资机会， 嗯， 这个对我来讲都是这个非常有帮助的， 嗯，主要就是去找钱和去找人， 对， 这个、人可能是商务上的合作伙伴， 对， 嗯 嗯， 创业公司可能也都是比较想要挣钱的公司。 对， 是吧，正好也跟你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目标客户也一致， 是的是的， 嗯，那么现在来说的话，你们已经哈， 嗯， 在哪些领域哈， 嗯， 开始合作了？ 现在已经在这个，我们在4月10号刚刚开过一个新品发布会， 嗯， 在那个会上呢，我们就和像这个旅游、影院，还有这个做企业内购，还有园区等等这些行业做了这个合作， 嗯， 当然这里面也可能提到一下这个我目前的大股东也是一家集团型企业， 嗯， 它里面也有很多资源，这个也是我们天然可以去对接的， 嗯， 就目前我们已经和这个30多家大型的这个企业达成了这个合作意向，意向是一部分，这个应该说绝大部分都已经落地 啊， 嗯。 从开始做到现在花了多长时间？ 是在公司呢，是在去年的7月份成立的，然后产品是在这个去年的11月份正式上线。 嗯嗯，这就是互联网的速度。 对对 啊，你觉得这个速度够快了吗？ 还是不够快？ 啊 嗯，还是可以更快，永远可以更快。 嗯，扛得住吗？ 所以需要这个个人不断的成长充电， 我是说钱 啊这个个人的成长也包括找钱嘛。 好，谢谢石新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见，谢谢。 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